众生以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毓民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毓民踩场，大家见面啦！今日多咗马医生喺度啊，个原因好简单啫，九月四号嚟紧啊嘛， 我嗰啲。 坐嗰啲啊，揀，唉，請勿記啊 ，OK， 中間留條拉喺度做咩？好得人驚咩？ 嗱，今日咧其實好多嘢同大家即係要講嘅，咁但第一樣嘢咧，我哋喺九月嘅二號係咪啊？定三號？我唔記得咗，禮拜六係嘛？ 禮拜六係三號， 禮拜三號就喺朗豪坊嗰度咧，有一個嘅熱土城五區候選人嘅街頭。 選前之夜， 選前之夜， 唔係其實嗰個應該係咁講，嗰個係一個節目嚟嘅，就係我哋個打怪車嘅熱血政治。咁禮拜六咧就七點至八點做嘅，咁因為就呢一個禮拜六咧就係真係選前一日啊嘛，係咪？咁所以就希望啲支持者咧可以嚟朗豪坊啊，咁啊現場睇呢個節目，咁亦都幫我哋五區嘅候選人打氣，就咁解 ，OK。咁其實喺台灣咧就佢嗰啲選舉活動就咁嘅，選前之夜係最刺激嘅，因為佢到投票嗰日係不准任何選舉活動，條街好靜嘅，所有嗰啲旗幟全部收曬，你就係去投票嘅啫。條街靜到即係好似冇乜人咁嘅啫，就喺啲學校度啊排隊啊投票站投票咁嘅，成條街好靜，咁淨係睇電視就喺度播啊啲人投票嘅情況係嘛？咁就佢個其實呢種做法我覺得好嘅，呢個冷靜期啊嘛，係咪？我哋就唔係嘅，禮拜日大家搏咗條老命，周街去拉票嘅，通街都係人，你明唔明啊？就咁樣，通街都係啲車，啲選舉車，轟轟聲喺度做，周街都係直翻。咁啊，過去咧就係政府即係有時就用一個比較寬容啲嘅態度咧執法到，因為你周街咁掛咧，第一係阻礙交通視線啦，係咪？全部違例嘅，到嗰陣時大家插啲直翻，全部違例嘅。咁佢好多時佢都唔係好理你嘅。我記得有一年咧。點解佢個個唔拆就拆曬我嗰啲喺紅磡嗰度，我最記得噶梁美芬嗰啲掛正喺度，我嗰啲係咁俾嗰啲食環署掹曬，咁我哋就同佢理論啦。咁所以呢個執法嘅問題啦，咁但係聽日嘅情唔係呢個禮拜日嘅情況係點咧，我就唔知啦，係咪？咁但係選前一日咧，其實我覺得都好緊要嘅，係禮拜六呢一日係嘛？咁我哋都係要去催票啦，係咪？咁啊所有我哋啲街站，我諗禮拜日咧。即係淨係九，即係九西開幾多個站？ 而家篤緊數，應該過咗一百。 即係禮拜日。 禮拜日喺街上面有嘅都有一百個。 呢個咧就係跟翻個投票站，因為我哋九西咧就係總共七十幾個投票站，即係意思即係話咧，係咪幾個選區加埋？ 嗱，我咁講啦，因為我哋票站有七十一個，咁我哋嗱地鐵站又要擺啦，地鐵站唔得，我可以唔擺，屋邨又一定要擺啦。咁你私樓附近又要擺喎，因為有好多投票站其實就喺啲私人屋苑裏面啊，即係我入唔到去嘅禁止垃圾區嘅裏面，所以我哋喺附近街道咁就開滿曬，到時應該成個九龍西希望咧大家都會見到我哋。 所以咧就需要大量嘅人手咁落嚟街站幫手，即係梗有一間喺左近。 好嗱，咁就趁呢個機會咧，我就同大家做一個呼籲啊！咁因為九月四號嗰日咧，你除咗投票之外咧，如果你仲有時間嘅話咧，就去黃毓民馬玉生嘅團隊嗰度報名。好啦，咁啊報名嘅方法點樣咧？嗱，呢個係即刻報噶，呢個唔係即係等佢攤凍先報噶。你嗰日你做完就即刻去，係咪可以而家？甚至可以而家應該。 咪而家已經報得㗎啦。 報得㗎啦、 這個。 OK， 嗱，咁我就讀一讀嗰、那個link 出嚟啊，就是、HTTP 呢、這個跟住咧兩個 slash。GOO， 大家睇到呢、這個啦，咁、這個這個、你可以喺我哋個 Facebook 嘅專頁裏面睇到嘅。咁另外咧就可以打去我哋地區辦事處23092809， 麥小姐專人負責 23092809，咁啊打呢個電話咧亦都可以報名嘅。咁啊臨時可以加入嘅。 咁呢個咧就係我哋每個街站都會有人喺度派單張。咁呢個咧就係禮拜日咧，正如我頭先所講喺台灣嗰個叫選舉冷靜日，但喺香港咧嗰一日咧就即係 選舉搏命日 啊，大運戰啊。咁你周街都見到你啲對手嗰啲旗幟啊各樣。咁咧我哋咧就一定唔會同人嘈交嘅，即係我哋啲義工咧就唔會同人嗌交啊，即係呢個罵不還手，罵不還口，就打必還手。OK， 如果我喺度就咁，但係咧。即係打咧，有人喐手咧就報警啊，就係咁啦。即係如果有人嚟騷擾咧，最好就報差館，係嘛？咁我哋希望呢個選舉係喺一個和平嘅氣氛底下進行嘅，係咪？我哋又唔會挑釁人哋，係嘛？咁雖然喺選前呢幾日啲抹黑嘅排山倒海而來㗎啦，大大小小，咁我哋都唔好理佢嘅。咁其中最顯著嘅就係九龍東一夜之間咧貼曬抹黑呢個黃仁達嘅海報。嗱呢啲嘢咧唔係普通人可以做得到嘅，係有組織有計劃。我可以講明都唔怕啦，黑社會加共產黨。咁點解咧？因為驚謝偉俊輸，所以你更加要出嚟投票，係咪啊？一夜之間，成個九龍東都係抹黑黃仁達嘅海報，咁即係驚你贏啊嘛，係咪啊？共產黨驚你贏嘛？呢啲我哋唔會去陰謀論啊，估係人民力量啊，或者社民連啊，佢哋未夠層次，冇咁多人可以做呢啲嘢，係一夜之間。貼滿曬成個九東，係嘛？咁我哋都好多人即係自動自覺，有啲嚟報料，打電話俾我，咁啊自己就去清理，係嘛？好多人自己去清理嘅。嗱，用到呢啲咁卑鄙下流嘅手段咧，即係當然泛民都會做嘅，都係一樣咁卑鄙下流嘅。但係有咁龐大嘅資源，就一定係共產黨。OK， 共產黨包括種票又好，拉票啊，派錢都好啦。佢全部都洗橫手做噶嘛，係嘛？咁但係全部都係佢落命令噶嘛，係嘛？咁共產黨揾啲咩人做呢啲嘢咧？一定係揾黑社會，係嘛？而家所謂即係不單止有黑警，連係成個政權都係黑社會嚟嘅，而家係變咗。尤其是梁振英即係做特首呢幾年好清楚嘅，所以九東呢啲海報咧好簡單，就係、是、共產黨加黑社會，我而家話俾你聽。然後去對付嗰啲收共產黨錢嘅人，屌你啦！咁你哋好中意收共產黨錢嘅，所以你真係好吊鬼嘅，我話俾你。咁其他嗰啲大大小小嘅抹黑咧，咁就即係不勝枚舉啦，講都嘥氣啦，係咪先？係嘛？最新嗰個就係話我同有線講嘅，寧願南國橋當選都唔寧願尤惠晶當選，你關我撚事咩？邊個當選啫？咪佢問我，我話呢度咁多女人，得我一個麻甩佬，最好有個男人當選啦。咁我本嚟想講就係嗰個男人就叫馬宇生啊嘛。我有提到谭国桥咩？有线有咁嘅讲咩？曾卓文扑你个街，大家扫把你，讲明系扫把你个冚家铲，扫把你曾卓文，而家系屌你老母，你做叛徒系咪？你对陈云咁样，而家扫把你系卖 radio， 你冇行入嚟添啊，门口都唔俾你入啊，扫把你出门口就系扫地出门，讲捻完系咪有佢啲书喺度帮我劈鸠晒佢？OK， 即係呢啲咁嘅垃圾，咁你都咪時窮節乃然啦，係咪？咪睇到啦，係咪？即係呢啲對我哋有咩傷害啫？啱啱先？咁啊，仲有嗰啲鄭經翰，屌你老味，即係五區佢都走去 endorse 嘅，除咗第同佢身世， 唔係佢 人社嘅全部都 喂係啊！佢可能特別照顧鄭松泰啦。咁啊，區區嗰啲即係對家咁都 endorse 嘛。 嗱，佢香港島又 endorse 呢、這個即 係，但係佢偏偏就冇膽去選啊嘛。 endorse 人力，然後九西咧就 endorse 呢個劉小麗，仲 endorse 吳文遠，一個都唔夠驚，我唔撚死。我話俾你聽，我贏撚緊，我講俾你聽。 你叫佢自己落場啊嘛。 唔係。你話我去邊度選，你去邊度選咁啊？撲你個街，你係百分之一百嘅契弟，鄭經翰係百分之一百嘅契弟。所有聽我節目嘅人聽住，呢個係百分之一百契弟，因為佢要追擊我，佢而家唔敢追擊我，冇本事追擊我，因為佢知道佢會輸，於是咧就做埋呢啲咁嘅嘢啊！我係支持劉小麗，又支持吳文遠，跟住分你啲票。我話講選舉係公平嘅，我係歡迎人哋去分票，但係你越係咁咧，啲人又越會投俾我。馬宇生贏緊梗嘅，我話俾你聽。所以我同友善嗰個講法就係唔好咁多女人啦，大佬，你搞到呢狗仔好似保障名額咁樣，男人係咪啊？屌你，咁你揾多個男人，我意思係咁樣喎，大佬你估譚國橋啫，第六個就係呢個啦，得唔得？你投票就得噶啦，支持鬱敏嘅朋友係咪啊？你投開俾我嘅，你 call 多五票，咁呢條友咪入啦，簡單啫嘛，咪男人啦，咁咪男人啦，佢女人嚟㗎。 魚架包碗啦，男人就 睇我先，睇我先。 你鄭經翰活到成七啊歲人，屌你咁，你收工啦，你而家 好幼稚。 你喺社會有咩影響力啊？幼稚到成個八婆咁。你為咗對付黃楊達同我私怨啫嘛，係咪？哇！九東你夠膽 endorse 嗰個屌你冇人粉嗰、那個，係嘛？嗰、那個屌你諗起即係你都夠膽，我真係痴痴呆呆走埋一台影嗰張相幾好，我有張單張我同黃楊達影嘅英明神武，你老母你兩個影嗰張相似咩咧？係咪？ 青山走法。 即係所以你啊，鄭經翰真係我都唔識講，即係幾廿年大家識得，去到呢個地步，你都算係咁嘅。我話俾你聽，你搞到我咩？你估係？九月五號你就知道 OK 嗱，所以我想同啲支持者講，唔好衰啊！呢鑊係咪啊？就要落佢面 OK， 黃楊達一定要贏，九世一定要贏，其他三區都要贏，五區當選，咁就真係吐氣揚眉啦！咩抹黑都唔使理佢係嘛？你而家打開啲報紙睇下，有邊張報紙會講選舉講到我哋嘅冇？屌你一張都冇！系嘛？我靠你仆街啦，系咪先？系嘛？喂，冇呢报纸去报道我哋啊！喂，个都冲入个当选门槛啊，过咗个当选门槛啊！你今日吓到濑尿啊！个个喺度，系嘛？所以你郑经翰呢啲咪废物嚟噶，大佬系嘛？上咗岸啦，搵咗钱系咪？仲喺度搞咩？啲一百冇人听系咪？即系你去到呢一个地步，我觉得已经系好下贱，唔系因为你要对付我。是因为你不够姜你同我选嘛。是吧，然后今次做埋呢啲嘢嘛。你不够胆你同我选嘛。是咪你 D100 多人听过我哋呀，你估影响力大过我哋呀，你晒两个台嘅呢度係。 其实佢应该 endorse 埋呀黄浩明喎。 佢唔 endorse 黄浩明，因为黄浩明后面嗰个叫陈伟业嘛。陈伟业喺 D100 对住我屌你老母嘛，咁样嘛。几捻够姜呀，你唔知几捻有威势呀、啊。两个咁嘅老妖怪冚家铲喺个电台度。我而家屌你老母呀、啊、正式咁样。呢个陈伟业嘛。咁佢点可以去 endorse 个对捻住佢讲我屌你老母嘅人呀、啊、咁嘛。 咁即係 endorse 嗰、那个即係后面嗰四个字。 係囉。咁呢個道理咪大家都明咯，所以五區嘅即係人社聯盟五區，四區佢都走去支持，係嘛？就係、是、唔支持你新西嗰區，係嘛？即係黃浩明你當黑噶啦，其實人哋好彩啊，好在佢唔支持你啊，你即係太低票落選咯。誒，冇乜氣鬧佢。 咁賣曬賣曬冇曬， 而家最緊要就催票， 催票錯啦， 打電話。發短信翳係嘛？即係而家我哋好多喺海外啲朋友都係咁樣做嘅，係嘛？有啲係自己翻嚟啦，嗱，好 就今晚翻嚟啊！嗱，我哋真係應間要俾少機會佢嗱，就係好明啫。因為點解頭先我喺半島南嗰邊我都講一講噶啦。今次澳袋鼠幫、加拿大幫、 美國幫 翻曬嚟香港，咁啊翻曬嚟咁啊，梗唔係其他地方啦，梗係去 My Radio 嗰度啦嚇。 咁就好多都已經一早就一路喺度幫我哋催票嘅，係咪？呢個最實際最緊要，我覺得。所以我哋而家就算係落區都係，係咪？都係希望啲人可以幫我哋催票啦。 咁我哋而家即係每日都有即係啱啱街站嗰五廿個一日啦。咁我哋就啲義工朋友啊，同埋啲實習同學都好即係由朝頭早七點半就開始踩到夜晚九點半，日日就即係有啲而家仲有啲一兩個仲開緊，開到十一點半。咁啊我哋落街都係咁同人咁講噶啦，即係支持我哋嘅繼續支持我哋，但係一人拉多兩票啊三票咁樣。成家都要投我哋，就唔好同人任何人講咩分票、救票呢啲冇意思嘅講法嚟嘅。即係今日晏晝我哋喺油麻地啦，咁啊同見到啲街坊啦，就喺度同我講話，不如一人分一票咁樣。跟住喂，唔使諗嘅呢個。跟住我即刻同佢，我喺度啊嘛，大佬。咁啊唔使諗啦，我係第二個候選人嚟噶嘛。咁我行埋去咧，同佢講，咁你梗係投曬我哋咪得咯，多一個選擇啊嘛，係咪？一個唔得搞掂兩個。咁啊，其他嗰啲就唔好諗啦，咁樣。即係其實即係我哋嘅支持者都算好唔話得㗎啦，咁但係即係希望大家拜託啦，除咗打電話叫身邊嘅朋友， 唔係因為點解會有啲人會覺得要分票呢？因為佢哋呢啲即係所謂選舉策略嘅喺即係某一堆人嚟講，佢係奏效嘅，係咪？因為有啲大佬出嚟 endorse 佢，你睇劉小麗嗰啲幾犀利，粒粒天王巨星啊嘛，黃耀明、何韻詩係嘛，跟住都未夠要揾埋李儀。都未教足， 不過呢個係撲街啦，叫鄭經翰，呢、這個就陀撚衰曬佢噶啦，我話俾你聽。 其實吳文遠啲頂巴西洋 嘅，係嘛？咪咯，咁你 有乜分別咧？咁樣兩個人 揾曬呢啲㗎，係咪？跟住就好啦，一路就有啲人就喺度，另外一方面就吹我夠票啦，係、嘛？就咁咯。咁你話呢啲咁咪就即係用心可鑄，係咪？我哋從來都唔會話某啲人夠票。我哋搞選舉搞咁多次，我哋從來不搞嗰啲所謂 negative campaign， 從來都唔會去抹黑人哋。你明唔明啊？從來唔做呢啲嘢嘅。但係今次咧，嗰啲抹黑咧，哇！真係多到其實選舉一定有抹黑嘅，呢、這個必然嘅，全世界選舉都一樣。不過你水平太低啊！即係有條茂利咁樣擺我個樣子，查咗隻眼，跟住一票不投黃毓民，屌你俾人睇個海報都唔知你講乜， 真係冇人明嘅。我想講，即係你要檢討一下，我知你一定有 mon 住呢個節目，你真係檢討下呢個策略完全失敗。 失敗， 我表達我個人意見啦。我嗰日喺北河街睇到啊嘛， 你真係唔知佢講緊乜嘅喎。 唔係，我真係唔知佢講乜。咁第一位，我一行下睇睇。咦咁嘅點解會？ 我以為係我哋啩， 係 我係好多人以為，咦黃毓民有宣傳自己節目喎。是不會知道你講緊乜嘢。 咁我翻嚟咧就同英文講話有張咁嘅嘢喎，英文就話唔使理佢噶啦，呢啲擺出嚟咧即係根本冇效果嘅。咁亦都事實上係嘅，咁即係只不過當佢奇景嘅啫。因為而家你大家知道咧喺網上一彈有啲人就影張俾你噶嘛。咁我數埋都唔夠好多張嘅啫，老實講。佢客觀上對個選舉係冇產生唔到任何影響。 唔係你反而主流媒體嘅即係完全將我哋邊緣化咧，嗰啲係多多少少對嗰啲所謂遊離票 有影響嘅， 有影響嘅，唔係冇影響。所以我一定要靠。我哋一定要靠我哋支持者好努力去拉票。 咪同人講，我哋嗱七號黃毓民馬宇新團隊，毓民今年係有連任嘅，即係各位支持者盡量同你身邊嘅人講呢句説話得㗎啦。即係話俾佢聽，唔好以為毓民唔喺主流媒體上出現，唔喺報章上面見到佢。 以為你冇去選點 啊？係啦，唔可以咁樣令佢有咁嘅感覺。咁啊，即係我哋連日嚟落街都扭轉好多呢啲嘅講法。 另外一樣嘢，而家啲入屋嘅宣傳單張到唔到選民嘅手度咧？ 都係 有部分入唔到屋。 係咯。有部分入唔到屋，咁啊，即係有啲街坊打嚟問我哋啦，話我佢話：，我收曬咁多份，點解我自己零零細細黃毓民嗰份我睇唔到嘅咁樣？咁啊，我哋又問下係咪屋企人抌咗啊？咁我哋有時喺街咧又見到啲搣都未搣過，成抌咗喺地下。咁啊，有一次最奇異嘅就係咧，即係最神奇嘅事件就有一次，就我哋喺元洲村嗰度有個保安就話我哋，因為你哋入信箱漏咗啲嘢，我心諗我都未入信箱，我點會漏咗啲嘢咧？跟住我問佢咩嚟㗎？你哋啲單張有你同黃毓民個樣㗎嘛？跟住攞兩大沓嘢嚟俾我哋，跟住我哋話一望，咦，入屋文書嚟喎，貼曬地址㗎喎，即係有曬各位選民嘅地址，佢話放咗喺個座頭嗰度喎。 即係個郵差冇， 即係郵差冇俾。跟住我哋話你就臨叫保安室捉個郵差出嚟派翻佢啦。咁我哋自己村有熱心人報料，我哋先知道咁嘅事啫。我 點 知 其他 如果其他保安見到或者個郵差有心 抌咗佢咧， 抌咗沓咁點搞咧？所以有啲人收唔到嘅，唔緊要。 唔係呢啲咧，我哋都有個問題嘅。當初咧一定要將佢拍照， 點拍照？幾廿萬份，我有拍㗎。我 幾廿萬份，即係呢啲冇記嗰啲，跟住咪同佢郵政處投訴咯。要 哦， 係咪啊？咁你留翻你而家你有咩用啊？你而家口話口賠 咁啊？ 系咪？你 大鬼人證啊！嗰日開門個食個保安都話： 你而家口話口賠喂，佢呢個係有問題喎，大佬。我點知你有咩政治動機啊？係咪？屌你喂，幾廿萬份你係乜抽起十萬掟落海都得㗎啦，係咪？即係而家咩做唔出啊？呢個世界真係 咁樣。相當於擺喺個選舉之後屋企啊！你都咩頭做唔到 啫？嗱，其實我哋而家每個區咧，即係嗱，我哋就唔會告急嘅，但我要話俾大家聽咧，其實都係喺當選嘅邊緣嚟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多行一步啦，係咪？你無論九東啊。新東、新西、港島區、都是在一個當選的邊緣、如果大家多走一步幫我們吹票拉票的話就五區都當選，是吧？如果大家要少走一步就分分五區落選、OK? 是很大鑊的，所以呢最後這兩天不是說笑，一定是幫手吹票、打電話、發短信偽你身邊的朋友 約埋佢一起去投， 係嘛？即係要拉票，一定係咁噶啦，冇第二樣嘢做噶啦。呢兩日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咪？一定係做呢樣嘅嚇，而且真係可以話俾你聽，五個區都係喺當選邊緣，係嘛？因為而家跟住落嚟有啲咩變數又唔知，係嘛？咩事都可以發生，係嘛？所以我哋都希望我哋啲支持者咧好沉著啦，係咪？咁大家其實過去呢段時間都非常之辛苦。因為我平均一日都走幾場嘅，咁我都每一次完咗，我都會同我哋啲義工咧，即係打下氣啊，咁樣啊，即係希望大家即係頂埋呢幾日啦，係咁啊，準備迎接勝利， 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咧，嗱，我哋而家即係成個形勢咧，即係你如果睇主流媒體，你睇唔到啲咩苗頭嘅嚇。咁當然好多人就睇嗰個民意調查啦。咁、那個民意調查而家去到最後咧，其實就已經係一個總結嚟嘅。咁有線同埋 Now 咧就不再報導香港大學嗰、那個嗰、那個滾動民調噶啦。咁但係其實其他所有民調都係香港大學做嘅，不過做嘅方式唔一樣。咁而家亦都有啲將佢嗰個即係做一個總結咁樣。咁我諗聽日都可能會有一個比較重 update 啲嘅嗰個民調啊。咁我希望大家知道呢個就只係可以參考。 參考嘅 啫。只係可以參考。我哋都係要拉票。吹票 啊！仲有一樣嘢問選舉當日作為投票嘅人，其實佢應該做啲咩嘢？嗱，舉其中一個例子啦，票站調查點處理咧？ 票站調查咪話投撚曬俾建制派咯， 即係頭先嗰個原封不動講俾佢聽。 梗係啦， 即係我投撚曬俾建制派。 唔係咁樣講，咁你睇你邊區啊，大佬，你唔好捉我自殺啊，大佬啊，狗西啊，我投咗俾蔣麗雲咯，我投咗俾梁美芬咯，唔得咯，係嘛？我啲支持者就唔係佢識做噶啦，我啲支持者。咁另外咧，其實我有一個問題都想喺度即係講下嘅，就係、是、有好多人問我喂，咁嗰、那個 超區 功能組嗱，其實今次咧你投票有兩張選票嘅 ，OK？ 一張咧就係嗰、那個功能組別區議會二，我哋俗稱叫超級區議會，咁就有九張名單，就嗰個係多議席單票制，有五席，九張名單選五席，嗱呢啲係。exactly 一個篩選，點樣篩選呢？我哋得九個候選人，選五個，而呢九個候選人係經過篩選。篩選意思就係第一，佢必須要係區議員，仲有佢十五個區議員聯署提名佢，咁佢先成為一個候選人，係咪？咁呢個就唔係我哋要爭取嗰啲所謂公民提名，呢個即係其實呢、這個即係其實同行政長官選舉個八三一方案係一模一樣嘅。你就話人哋篩選。咁呢個係咪篩選？唔係啊，全香港人投票，屌咁行政長官都係全香港人投票啦，係咪？咁你又反對？咪就係反對篩選啫嘛，啱唔啱啊？咁呢個係篩選，所以我哋2012年咧就呼籲大家投白票。嗱嗰陣時有成80,000張白票，政府公佈有80,000張，我估就唔止。OK， 有啲係廢票嚟嘅，你明？有啲係廢票嚟，廢票意思就係話每張選票咧，你唔係選五個，你係只能夠選一個。OK， 係咁樣嘅，你冇話啊呢、這個係。多議席單票制，唔係多議席多票制，唔係話啊嗰九張名單我吸五個人，唔係，係只能夠選一個嘅，係咪？咁所以咧，而家泛民咧就出六張名單，建制派咧就三張，建制派就三張，我就要攞三席，人哋要箍實啲票，撲你個街，你泛民六張票你自己喺度打，到最後抹散咗你可能得兩席，係咪？咁而家咪話要集中票源咯，咁所以梁耀忠嗰啲。或者談這個陶謹申那些知名度高他是贏緊的、啊、所以這個出現一個很吊詭的問題第一你得票幾十萬但是你是不用做任何選舉工程去陶謹申或者梁耀忠你不用搏命的你是不需要告急你是不會有選舉焦慮症但是那些地區直選是拿三四萬票要當選那些要找條命去搏仲要當啲對手係殺父仇人，要搞抹黑，屌你！你乜你係咪好撚好笑啊？哇！嗰、那個攞幾廿萬票喎，好輕易攞幾廿萬票，咁點解會好輕易攞幾廿萬票咧？大家明唔明個道理？因為冇得揀。對於泛民嘅支持者嚟講，你嗰六張名單，我咪揀嗰兩三個咯，係咪啊？係冇撚得揀個角頭、含淚頭、角頭，唔想俾你建制派贏三席，咁我咪要角頭咯。咁你陶謹申、梁耀忠知名度咁高，咪贏緊咯。而家系大家爭個第五席啫嘛，究竟係周浩鼎啊，定係鄺俊宇啊，定係陳婉心啊，定係關永業啊，定係何啟明啊，係咪？咁嘅啫嘛，人哋出三張，李慧瓊、周浩鼎、王國興搞掂，佢就要王國興、李慧瓊一定當選就搶周浩鼎，搶美席。好，個選舉策略好清楚，撲你個街，你又要六張。其實佢三張名單搶三席咧，就應該好穩陣。咁變咗六張名單爭五席，咁咪即係等於唔使選啦，阿哥。我而家講咁，大家咪明咯？呢種咁嘅選舉，我哋點可以支持咧？請問呢個此其一。第二，去到立法會，你變成功能組別分組投票，撲你嘅街，你嗰張係廢票。因為功能組別分組投票，功能組別建制派佔絕對多數，你要過半數，你嗰幾票係咪等於係廢票啊？就算投反對，係咪啊？嗰、那個係廢票。 所以阿基坐喺我前面，佢上次係呢個超區當選，嗰時係叫佢做廢票機。佢入嚟問我林春面，林春面問我教主投咩票啊？投條撚咩啲廢票？係廢票嗱，明啦，大家係咪？有聽我節目過都明白，呢種選舉我係點去支持啦？所以我上一屆咧，我同我太太咧都係投白票，即係話我張選票原封不動，我攞咗兩張選票，一張我擺喺度，一張咧就是、地區直選我就吸引，係嘛？即係譬如今次我就吸七號吸自己，係嘛？我去投票吸七號，咁另外嗰張咧就入落個投票箱度，咁就白票。咁但係我有時一諗，屌我預防佢出手，即係做手腳，加產白票。哇！而家啲票啊，帶翻屋企喎，咁跟住 佢急定咗一集㗎嘛， 唔係你喂呢一集咁，喂屌有機會俾佢啲移形換影喎，撲街係咪先？咁所以咧，其實做手腳都冇所謂嘅，諗諗下，屌你咪真係吳家產做嚟做去都係三對二， 都係三對二啫，係咯。 好啦，咁如果你問我咧，我又諗咗有一個新嘅方法，但係我做咋，你未必要跟我做噶，你有你自己選擇㗎，你可以投白票㗎。我呼籲投白票，你去投白票，投白票亦都係表達意見嘅一種方式。嗱，呢個投票行為咧，呢種投票行為叫 vote against。我去投票站度，我行使我公民嘅權利，但我表達對呢一個選舉制度嘅不滿。呢張選票我唔投，我唔吸引。呢個係你嘅權利嚟嘅，呢個都係一種投票行為。嗱，你就唔可以屈我促使他人不當選，嗱白票嘛，任何人都冇咁做，我點促使他人不當選？ 泛民啲議席冇身邊一個都係關黃民事啊 ，OK， 你習慣得啦。 OK， 唔係我講，就算你講選舉條例啊，我而家冇同你講。 佢哋講乜失咗議席就賴你噶啦。 我同你講，我同你救佢咩？我講選舉條例啊 ，OK， 我哋要好小心講嘢嘅。白票就冇事啊，用冇急票嘛，係咪？咁呢個係一個投票啊，其實呢個喺選舉政治嚟講係一個投票行為嚟噶嘛。唔係英文叫 war against 或者叫 none of above 嘛？你呢一張名單我冇個覺得係值得我投嘅，我唔撚投咯，係咪啊？咁但我都要去票站攞呢張選票嘛，係咪？去票站攞呢張選票嘅意義就係咩咧？個投票率有我個份啊嘛，啱唔啱啊？我行使公民嘅責任啊，明唔明我意思啊？我要唔撚投噶嘛？但係如果你覺得唔穩陣，好似我咁愛人咧，屌你真係，我就唔驚輸嘅，選舉焦慮症喺呢方面就冇。呢種選舉焦慮症咧，驚佢做手腳，我有啊嘛，你明唔明啊？係咪？咁我又好支持泛民啦。 嗯。 咁我咪六個泛民我都支持咯。 可以啊。 係啦，即係希望佢哋個個都當選啦，我吸引曬佢。呢個係我嘅做法，我唔係叫你做。OK， 聽清楚，係黃毓民嘅做法，將會咁樣做。呢個係我自己向自己負責，係嘛？我覺得泛民應該攞六席嘅，唔係得六得五席咁樣， 你要啦，試下個任任嘅麥嘅啫嘛。 就係咁啦，咁呢個就答覆咗好多人嘅疑問。 OK 嗱，就仲有少少時間啦，鬱敏嗱，我哋上一個月啊，即係唔係應該嚟緊呢個月咧？個月費咧就又破紀錄啦，咁咧就今日已經係9月1日啦，咁就已經過咗我時間，但係我哋起碼咪呢度要多謝我哋嘅支持者， 係。同埋我哋而家由呢分鐘開始就不會收任何有關選舉嘅捐款嘅啦。其實我哋都冇收到嘅，我哋呢區就冇嘅。其他個四區有開個人嘅户口，叫即係叫啲人捐1000蚊。咁就好多謝大家啦。咁四個即係四個區嘅候選人，佢嗰、那個即係所謂私人嘅捐款户口咧，大部分收翻嚟嘅即係捐款咧都可以即係可以用到一啲而家我哋部分嘅支出啦，係嘛？咁啊令到我哋嗰、那個壓力咧就冇咁大嘅。咁跟住落嚟仲有兩日咧要使嘅錢咧，亦都唔係太多啊。咁所以我哋掹掹緊咧都可以維持得到。咁所以而家咧就所有呢啲即係關於選舉嘅捐款咧，就我哋就唔接受噶啦。咁但係對 My Radio 嘅贊助支持咧，我哋就每一日都需要。OK 就咁啦，好嘛？ 我自己公眾都喺度想多謝My Radio 嘅聽眾啦。咁因為工作人員都俾我睇嗰個統計嘅，咁我發覺咧就相當之驚人，因為咧即係論政節目啊，那個支持度咧其實係遠比其他嘅節目高嘅。咁呢個反映咗咩咧？當然我哋嘅節目質素真係相當之高啦，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其實就係、是俾月費嘅觀眾希望我哋喺政治上有所作為。 呢個政治，所以咪就即係大部分啲交月費嗰啲都係多幾嗰幾個政治節目啊嘛，後邊嗰啲就會比較少啲啊嘛。其實我好想啊，即係呢個阿婆啊、拉拉嗰個節目都多啲人去。 唔係即使進得噶啦，嗰啲進得噶啦。 如果你嗰啲賭仔真係係嘛，你幫幫手咁，你支持下佢哋先得嘅。但係奈何呢個台咧，即係俾人覺得就成個都係政治主導，係嘛？咁但係其實嗰個賽馬節目，我覺得係做得非常之好嘅，係嘛？所以我諗下一季開始，我自己帶頭每個月捐月費。 我以為你帶頭做賽馬節目添， 咁又得，我幫佢做兩集，咁可能越多啲人即係。 唔係，我講嚟講去獎 tips 啦 ，tips 準就得噶啦。OK， 嗱，我最後想 講。唔係成日講 tips 嘅，又好睇嘅，大佬，你都唔，你近時總標啲 tips 都唔準噶，但係佢節目好差好睇噶嘛，大佬，你明唔明啊？ 嗱，我最後想講一樣嘢就係咧，呢個支持唔係無緣無故嘅。這個支持是想我們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意思，包括兩方面。其一， MyRadio 這個台由它 Day One 開始，我們開宗明義，我們講得很清楚，這是一個選舉機器，這是一個選舉平台。對於任何節目主持人在這方面做出個台不利的事情，我身為台長我是不會手軟的，我會做一個很果斷的決定。 不關我事， 所以我唔講嘛。其二咧就係呢啲支持者，佢俾月費係期望呢啲節目主持人佢喺政治方面發揮一個正面嘅影響。假如呢個影響唔係到某一日唔係正面嘅咧，事實上佢係唔會繼續支持我哋。所以好多時候，如果我即係作為一個台長嘅決定，我係睇你喺呢方面有冇做出個貢獻。如果你冇嘅話咧，亦都唔會繼續留喺呢個台入邊，呢個係好清楚嘅。我亦都唔喺度需要喺度標榜咩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如果做到以上嘢係一個 bonus 嚟嘅，如果以上嘅嘢做唔到，就冇所謂言論自由嘅問題。所以咧，到到九月嘅時候咧， 但係我哋對於節目主持人嗰個言論從來都冇限制嘅，大佬係嘛？由開台到而家，譬如呢啲咁，即係好多我哋呢啲咁嘅所謂論政節目，有啲佢嗰個即係政治立場同我哋都唔係完全一樣嘅啦。即係當然大方向就不能夠有分歧嘅啦，譬如反共係咪啊？對抗極權呢啲你唔可以有分歧嘅，唔通你有個建制派嚟呢度做主持咩？屌屌都冇可能嘅事啊嘛，啱唔啱？我哋唔好似某啲台講，哎呀，我哋都歡迎民建聯嗰啲做節目，對唔住，我唔撚歡迎，係咪？好明顯嘅呢個係，咁但係你講港獨同講本土，我覺得冇抵觸嘅，係咪先？因為個大方向係咪？ 所以到今時今日，我哋仍然有講港獨嘅節目喺呢個台度。日後這個仍然繼續存在的，但是對於一些在這個選舉的， 我們也有個泛藍的節目的，國民黨的，是不是楊柳，是不是只要你反共就可以了，前提就是， 但對於一些在那個即選舉期間，對這個即選舉的葉普城的選舉造成一些負面或者有意識地要去令到我們 的選情受影響，那即是很對不起，呢節目係唔會繼續呢個台度，咁呢個好明顯嘅。呢番説話就係我趁住鬱敏喺度嘅時候，我個人去講，以示一個個人責任嘅承擔。咁啊，差唔多啦，鬱敏，嗱，我就建議你早啲 休息 先，你把聲都好賊啊。 OK， 好。各位九龍西嘅街坊、九龍西嘅選民，大家好，我係當區嘅立法會議員黃鬱敏。新的一届立法会选举，我会继续参选争取连任，而且我们还联合热血公民、香港复兴会组成热普城的参选联盟，五区都有派人参选。除了九龙西是郁敏争取连任之外，九龙东就是黄杨达去参选，新界东就是陈云博士参选，新界西就是郑松泰博士参选，港岛区就是郑锦满参选。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支持热普城的五区联盟，五区当选，我们会进行这个公投制宪，修改基本法。而这个修改基本法呢，是由香港人来修改。根据基本法第159条，修改基本法的门槛是非常之高。首先要由立法会三分之二的议员和港区人大代表三分之二向这个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改基本法。然后再由人大常委会去修改。这个门槛是太高，而且没有香港人的参与。而我们提出的主张就是香港人 直接参与授权。在2010年我们曾经搞过五区公投，这个五区公投就是说由香港人去决定香港政制的前途，2012双普选，结果因为民主派的拖后腿，建制派的杯葛，令到那次呢只有50多万人去投票。今次我们叶普成提出的这个修宪的主张，就是要永续基本法。而这个所谓永续基本法的意思，就是2047年之后香港可以继续一国两制，而香港的实现主权呢可以能够得到巩固。个前提就是要由香港人去修改基本法，将基本法里面的恶法呢是删除，然后呢我们去完善基本法里面保障香港人权、保障香港人的经济民生利益的这些条文呢是继续可以存在。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这个公投制宪的主张。另外，毓民过去八年在立法会那个议会抗争取得好大的贡献，大家都有眼睇嘅。在过去八年，毓民在立法会呢率先发动这个议会抗争，亦都发动这个拉布战。咁当然大家的评价都唔一样。我哋但开风气不为师。最初我哋进行议会嘅肢体抗争，包括掟蕉啊、扫墙啊、琴台抢咪啊等等，呢啲被认为暴力嘅呢啲咁嘅所谓呢受尽唾骂。嗰啲所谓和理非非嘅泛民主派更加多次谴责毓民呢种行为。但係到咗今时今日，大家喺议会队都睇到泛民主派都开始识得行出去这一个离开他的座位，然后去主席台到抗议，甚至霸占主席台。亦都有好多人即是跟毓民去拉布，虽然个水平比较低啲，只是识点人数是吗，拖延那个会议的时间，促使流会，又不懂得提出修正案发表你的意见。我们记得在2012年我们用两个月的时间去拉布，结果将这个梁振英的五司十四局是拉冧了。各位，今次我参加选举争取连任，我个团队里面排第二的呢就是马宇生。他是我地区办事处的主管。这个地区工作经验非常之丰富，只是一位30出头的年轻人。今次他的参选，我希望他都能够当选。所以九龙西的选民，请你一定要投票支持7号黄毓民马宇生团队。令到马宇生都可以入到议会，毓民亦都后继有人，可以提早退休。各位，在九龙西大家的选择就只有7号黄毓民马宇生团队。讨伐狼鹰，鞭挞狗官，毓民最劲。9月4日希望大家能够投票支持7号黄毓民马宇生团队。 我而家郑重严肃地宣布，人民力量反恶法的拉布战正式开始。第28枪，在中文文本中，删去字第五届， 我试下温家宝嘅版本俾你睇啊。 第29项，黄国兴议员，你系咪对于温家宝总理？即是讲嘢嗰个节奏不反感呢？ 今无天下之大不为， 只不过尝试打开讨价还价的大门。阿曾司长， 全民退休保障3年唔得，5年都杀你。 讲下数啦，大家嚟系咪？你又唔同我讲数，你系老讽坐定粒六以为通过，不过你就啰柚子好黐啲万能胶，坐梗系做都得啦，话俾你听。 我仲有啲咩招数咧？即系毓民哥哥都教咗我。